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志奇。 我是傅视野。 那今天只有我跟视野，建国去干嘛了呢？ 去当裁判，一个很神圣的 裁判员。 对神圣的职业。 对，然后今天我们因为建国缺席，我们请来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 对， 梁文道老师，道长。 哎，你们好，你们好，大家好。但好可惜建国没来，我刚刚听到你们讲我觉得很惊讶，我不知道原来他那么厉害，他是一个越野跑高手了，已经可以跑50K。 对，他刚刚完成了一个50公里，而且他是在自己前一天已经很想吐，早上起来之后很想吐， 就他有点眩晕的一种， 对， 很 状态下坚持下来， 然后跑了50K 就舒服了。 也可以这么理解。 天哪， 对，我们上一次跟道长聊天好像还是3年前，是不是？ 这么久之前了 吗？有 吗？我只记得是就是邦德的那一期， 是一个大概是冬天圣诞节前后，我记得。 是不是疫情前后，疫情结束之后啊？ 不是吧，我记得是疫情 中间， 对，应该是 中间，应该 是 对, 对, 对， 是一个冬天， 对， 不是21年就是22，哎，应该就是21年的年 底吧，有可能是21年， 对， 有可能是21年。 对，然后我们今天终于又跟道长一起聊天 了，太好 了， 太好了。 对， 对，我们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一个固定的主题，其实就是想跟道长聊聊他最近的生活有什么变化，以及他最近有一个很出圈的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被那个评论区定义为已读乱回。 因为这个事情很好笑，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录了一期节目，然后我们在里面也是乱用流行语， 对，就是视野乱用了一个流行语叫贴脸开大。 道长知道 什么叫贴脸开大吗？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跟您录节目，当着您的面说您的糗事，这个就叫贴脸开大。 哦，这就叫贴脸开大。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当着本人的面，本尊的面， 就贴着脸 说一个让他会觉得尴尬或者不好意思，或者把一个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就那个大的东西开出来，是这个意思吗？我哇，我这个字面上完全看不懂。 然后他 我的解释就是，我说在一个电视剧里面，这个镜头怼着刘亦菲的脸拍，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特写，我是这么理解，就是我觉得是他的字面意思。 OK， 就被我们的 听众，你就觉得这叫贴脸开大，就大特写， 就是对，然后就被我们听众 嘲 讽。 对对，然后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我就在小红书刷，就刷到道长直播的一个视频， 然后他特别开心的分享到我们三个人， 我说你们俩一定要去看。对，就是这样，这个视频里就是有人，应该是一些读者就在小红书提问，然后就问道长说什么叫做随地大小坐，怎么理解随地大小坐？ 是说松弛感。 哦， 对，先说松弛感。 随地大小坐算不算很松弛？ 算不算一种松弛感？ 然后道长就非常自信的先是把随地大小坐理解成了随地大小便。 没错，因为我真不知道什么叫，从来没听过。我说啊，随地大小便能算松弛吗？我就啊，这个好像不太可以吧。 而且关键是后来就是道长娓娓道来，后来还用了佛学的框架来解释， 他说这不叫松弛，而叫做放纵。 然后我们就看了那个视频，我们就想说要学习一下您的这种自信。 但等一下，你们本来都知道随地大小坐是什么， 就是随便 的随地大小坐， 我现在都不敢说。啊，我都不敢随便解读， 就是一个字面意思呀。 你们真懂啊。 就 是 随便坐在哪儿， 啊，对 吧？ 就是 哦，就你们原来就懂这个词， 不顾场合在哪里都可以席地而坐的意思吧，我觉得是这个。 那为什么是大坐？我到现在还没搞清大坐和小坐的分别是什么。 怪不得您用了佛学的理论。确实是有一些相似之处。 我觉得他只是把随地大小便 改 化用了一下。 哦，OK， 原来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些流行语是哪来的呢？是 昨天建国讲了一个特别好笑，他就说，因为我们最近就是我们三个很为了我们不懂流行语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沮丧嘛。然后建国就跟我们说，他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好像叫做鹅点点还是什么，就那个就是一个流行语词典，他每天会给你 推送一条流星雨的解释、 哦 okay、 然后他说他昨天点开这个公众号给他推送的流星雨叫信春哥得永生、 嗯、 然后他就说这个我懂啊，这个不是互联网最早的流星雨、 嗯、 我就一脸迷惑、 啊啊、我也不太懂，但我听过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时李宇春他刚刚选秀成为那个超女的冠军 的 时 候， 大家会玩他的梗，其中一个梗就叫做信春哥得永生嘛、 嗯、 然后建国就说哎这个我懂啊，这个不就是一个 古早互联网 的梗嘛，然后他就看到底下的示意说这是一个古老的互联网梗，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例句就是说叉叉叉连，比如说贴脸开大，说叉叉叉连贴脸开大都不知道，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对他还活在信春哥得永生的青春期里、 哦、 然后 哦，原来这句话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已经是个老古董那种感觉， 对，就他的例句是说这是一个老古董才懂的词， 所以他其实是蛐蛐别人， 对、 这个 okay. 然后建国就说我从此就打算取关这个公众号，这个男生 所以道长每天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 嗯、 就比如说您在直播的时候、 嗯、 或者说接触更年轻的这些读者的时候、 嗯嗯嗯、 会面临这个问题吗？就比如说大家提出的一些流星雨其实您不太明白是什么， 我真的不太明白，所以有时候呢我就还好，因为我的节目我有一个编辑嘛、 嗯、 我的编辑可能你们认识邢雅杰猫爷、 哦、 对，那他因为他常年做新媒体的关系啊，就他会对这些有比较深的了解、 嗯、 我真没搞懂我会问他，但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以为我懂，就像你贴脸开大就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今天的流星雨那个出来的格式它太不像一个，它不像过去成语、 嗯、 对不对，你成语那就啊，那四个字摆在那，那它真是个成语，你知道它一定有个特定意思，它太跟生活日常语言混在一起了、 嗯嗯、 所以我根本没想到这个是需要请教人的问题、嗯、那它就没办法，因为我觉得还有个情况，就今天的流行语很多时候都是来自社交平台，社交媒体平台、 嗯、 抖音啊或什么，但说实话我是一个不太用社交媒体的人，我到现在都没有抖音、 嗯、 我没用过抖音， 没事我们两个也没有抖音 哦，真的啊、哦，那还好啊，你看我带着那种很不好意思的，对，你看我没有这些东西，变成我就少了很多渠道知道今天流星雨的来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 它其实是一种青年文化，讲出来好像显得我们好老青年文化嘛、 嗯、 它可能在一些更年轻的社交平台上会有很多人在使用这样的语言， 对， 但是我们其实跟他们已经不共享同一个语境了， 对， 导致说我们无从得知 对 这些语言，然后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它已经流行了很久了， 一段时间，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词， 对，然后这时候如果你迎难而上就会显得很心酸 就像你这样或者我这样，除非那些词已经进入到某些更成年的媒体平台上面、 嗯、 比如说我有时候看一些公众号，是个很古老的平台了嘛、 嗯、 如果公众号有文章在写这些词常常出现，那我大概就能明白，但假如说他没有太进入那种更成熟的媒体平台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我会很明显，现在出了这些事儿之后让我明显感觉到我跟很多人是隔在两个平行的世界当中、 嗯 嗯， 当然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几十年的媒体人，我会觉得这个事情让我蛮惊讶的，因为我们做媒体的人 suppose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 在出现什么东西，你跟大家怎么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你们共存的这个现实、 嗯、 可是因为今天的媒体环境的巨变已经使得我开始和另一些用媒体用另一些媒体的人好像我们是两个环境、 嗯， 那我是不太能够理解那个环境下的人他怎么去看他生存的这个现实，他怎么解释，因为你这些流行语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这个流行语表现出的是他用什么样的感官，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因为每次流行语出现背后都有一些态度，你比如说最近大家不是讲罐装油的事儿吗，那十来年前不是地沟油吗，地沟油流行的时候，当时中国出现过一批新造成语，就其实跟古代的成语的原则造成语的原则很不一样的一种新成语，就随便把一些字，把几个关键词的一些词抽一些字组合成一个好像成语的东西，比方说地命海星， 就在那时候流行。他意思就简单讲，就是吃地沟油的命， 的 对、 嗯， 超中南海的心，叫地命海心。这个，但这句话背后是有态度的， 嗯、 那个态度是嘲讽的。 是 那也就是说，十多年前很多这种话背后都有很深的嘲讽的意味，但现在的流行语，比如说像你刚刚说“天面开大”， 嗯、 随地大小坐，或还有更多的，我感觉到背后是有嘲讽，但那个嘲讽的意味有些转变。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无从判断，因为前两天我们还跟建国一起聊这个话题，他就说他现在还在媒体工作嘛，然后媒体可能每年会在年末做一些盘点，那可能有一个盘点的领域就是盘点一下过去的一年与工作和劳动有关的这种新闻，然后他就说之前像我跟视野我们还在媒体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比如说前几年996还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没错， 就是媒体可以去报道、 嗯、 然后甚至还可以有一些线上线下的行动这种来去应对这件事情、 嗯、 应对这种劳动的状况。他就说现在可能我们再去盘点一年的这个劳动新闻的时候，大多数是一些打工人自嘲而发明出来的一些所谓的流行语或者是一些这种 meme、 嗯、 对，比如说前两年有一个很火的叫数数我呀，就是老鼠的鼠、 嗯、 就是大家自称为是一只老鼠, 老鼠 对、 嗯、 然后他就说他也觉得这个变化很有意思，就是过去可能我们认为他至少还有可能去通过一些方式去抗争也好、 嗯、 或者说我们还能去以一种新闻的方式去书写它、 嗯、 但是现在可能大部分就变成了一种调侃啊、 嗯、 自嘲，而且是一种自我贬低意味的这种自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嗯嗯、好像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嗯、 作为个体， 对， 我就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对，而且可能我们是从跟其他的打工人、 嗯、 我们共享一种共同的命运，然后这个命运其实是、 嗯、我不可改变的， 对，不可改变的，在这种过程当中获得一种安慰或者什么，通过我们集体用一个称谓啊等等这种、 嗯、 我们发现哦，其实也不仅仅是我这么打工这么惨，大家都差不多惨，然后从里面获得一种安慰，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 嗯、 以前比如说996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的感觉是团结就是力量、 嗯、 我们一起去骂马云，然后他们就要变，是会这样的。 嗯, 嗯， 对 对，这个变化太大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关心流行语、 嗯、 我觉得我自己不懂一些流行语，当然有时候我会觉得不会影响我生活，就你们说我不懂什么叫天脸开大，这没关系，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但是问题是如果我能够多了解一点的话，我大概能够透过流行语去，尤其它背后有些很难说出来，就你刚才说的那种味，有一种味道在， 是 那个味道是什么，我觉得那个味道是能解读出这个时代的用这些语言的朋友们他们在想什么的。 嗯，对， 嗯， 所以您会觉得就是有一种落伍的感觉吗、嗯、就这种落伍的感觉让您觉得焦虑吗？ 哦，我不太焦虑，因为我已经落伍很久了我一直都很落伍于时代，我觉得但我也不会很焦虑，因为我觉得挺好的。我落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总是会落后的，但是我不太会很想 update 自己，我反而会那个态度是我落伍，我承认，而且我觉得还不错，我保持一个距离，但是我还是会想从这个落伍的角度来看，来学新的东西，那这样就有一种距离，那有距离的时候我才有可能去看出一些我觉得有趣的东西，因为假如我就在那个潮流当中，我不一定跳得出来能够自省，没有那个距离嘛，我不一定跳得出来是发现，哎，为什么我们用这样的语言，我们用这样的语言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落伍一点也没什么不好，我不会太焦虑，我习惯落伍。 那您觉得您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包括这个位置变化，会影响您在对谁说话这件事情吗？ 啊、哦，有意思，我想想看。 就比如说，或者说您现在做节目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个预想的受众是，比如说跟您差不多的人，还是说更年轻的年轻人？ 哎，对啊，我常常会预想一些二十来岁的人是我主流的听我节目的人，那但是二三十岁吧， 或者更大一点。但我也常常遇到一些很小年纪很小的朋友听我的节目，那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啊、哦，我好像多开了一条眼一样，就是我多开了个眼睛，那想他们在干什么。但我觉得我平常说话或者对着做节目说话的时候，我总在试图找一种大部分人，就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哪个阶层，都勉强能够共通的一种语言，就通行语，有点像是，就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断裂成不同的信息群体，不同的年龄是非常断裂，那我努力的在找不同的断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共通语呢，这是我想努力的事情，但我不一定做得到。而另一方面就是我跟人说话，我无可避免只能用我最熟悉的言语方式，可是我常常觉得有时候沟通的关键不在我用什么样的语言，而在于我用这些语言的时候我有没有表达出一种想要沟通跟想要理解的态度，是更重要的。就等于好比说你假如说小时候学英语还不够好的时候，你跟一个说英语的人为母语人沟通，我不一定能够很准确的用你的语言，但是我努力的想要传达出一种我正在尝试理解你，我也正在尝试努力的把我要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的这种态度，我常常觉得这是很要紧的。就做媒体的人也好或什么也好，这种沟通的态度有时候是不知不觉会出现的。 你有没有反思？ 怎么了？他怎么了？ 我感觉相比您的节目来说，我们节目这个沟通的态度少了一些， 少了一些严肃，是吗？ 不是啊，因为你们因为很自然，你们三个人自己聊嘛，那你们三个聊就是进入你们三个沟通的场景嘛，所以你们沟通的时候就会你们三个这么熟，所以变成你的沟通就是你们三个人就在你眼前。你会知道比如说你会知道建国在想什么，你知道视野在想什么，然后你知道志奇在想什么，然后就在这个背景前提下沟通起来嘛，对不对？ 所以就觉得您很厉害，就是我觉得您说的那个沟通态度就是很多听众包括我们在听您的节目的时候确实是能感觉到的，就是非常的有耐心，然后也非常的真诚的这种态度， 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我真的蛮喜欢听人说话。 对，我也发现说您现在因为新节目回归了嘛，然后您也配合这个节目做了一些这种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努力，我看到您小红书啊有一直在努力的，我猜应该是您的团队做的，对吧？不是， 还是我的同事猫也在做的。 对，然后您有直播嘛，刚刚我们讲 没错， 但是小红书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在制造很多关于您的梗，然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梗就是说您是一个歌王，就是一直在歌节目。 哎，这真是我的恶习啊，就做媒体其实最忌讳就是歌，但我真的是歌了很多年的。我早在做节目之前，我以前写做电视节目还好，以前做电视节目或者做广播电台节目啊，那个是没法歌的，因为那个时段就在那儿，对不对？但是写专栏，比如说我写了几十年专栏，我到后来专栏就长歌了，开始就长歌，常常这个编辑就要找人代笔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就搞得很头疼，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习惯很不好，我觉得应该努力改进，但是好像改不过来。然后做节目呢，由于做播客又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我当年一开始做八分的时候，我就觉得八分好像是很个人化的东西，对，播客是蛮个人的，尤其我一个人讲，我觉得就好像是我一个人的 diary， 或者是跟人聊天的一个渠道，所以这显得有点不够严肃。我觉得虽然我真的在做的时候我还会觉得很认真要怎么样把它做好，但是我就一直觉得不够严肃，所以就长歌。但是我要澄清一点，我新节目八分半没歌过。那天是杨大一提醒我，杨大一说，哎，段长八分半上线你没歌过，我说哎呀真的太厉害。我现在是怎么样的，每回我发现我要歌了，我觉得该歌了，然后我说不行，那得弄个番外，就是不收费的那种，因为我现在节目收费的，那我番外 补偿一下。 对，因为通常是这样，我以前我发现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常歌，就是因为包括写专栏，就我觉得我没准备好，到时间到了，但是我 我的内容还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我觉得值得出来的内容，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宁愿先放一次鸽子，做节目也好，写东西也好，但是呢，现在不是付费吗？老哥，那很不像话，所以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就尽管没准备好，我还是把先没准备好的东西原材料丢一些出来，或者跟我的听众聊一聊。那就这样子，那就当成叫番外，就我不收费，因为我觉得它不值得收费。如果要值得收费的标准，或者值得成为一篇专栏文章的标准，我觉得应该更高一点点。 所以您觉得还是说，因为变成了付费之后，更新压力更大了？ 就是啊，你们不会吗？你们那时候做付费节目没有这个感觉？ 我们付费是一直在割， 对， 这个太离谱了，哪有反过来付费再割的？你们这个太过分了。 但是我们就是因为您的这个是一年的这个时间，就它时间拉得足够长。我们那个当时其实也没有保证说这个时间。 你要给自己找借口，一听就在是给自己找借口。 对，但是我们其实一共是六期加一个彩蛋，对，就比较少，感觉压力会小一些。而且我们是三个人嘛。 对，所以你们那时候没有，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你们是没有准确说明交付时间的。 对， 我们说一个月更新一期，但是最后其实也拖了。 对啊， 就最后一期拖了一段时间。 对， 前面的还算执行的比较好，但是总的来说，我感觉付费就好像它是一种你和听众之间的承诺的这种感觉， 是， 就是会给人一些压力。 但我好奇你们那时候累吗？就是同时，比如说，因为我会觉得当时你们做这件事，我就在想这会是什么情况。因为你们做随机波动已经很不容易了，说实话，每一集准备的东西都相当多，然后跟着另外又要再做一个付费，那首先你会想的是这两者差别在哪里，要如何突出它的分别，然后第二就是这个消耗其实挺大的。 这个就是我们去年我被他俩一直指责，就是因为我们去年开始，我们本来就只有一个节目嘛，我们就说我们三个人其实只有一个小孩，就是随机波动，然后去年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三胎家庭，然后我们除了随机波动之外，我们有一个新推出的小节目，就是我们叫 No News is Good News， 就是一个做资讯的，也是每个月更新一期，然后又有了付费，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工作太多了。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去年的大概这个时候吧，就是我感觉我比较焦虑，就是焦虑一个就是觉得好像这个节目做了很多年了之后没有什么太新鲜的感觉了，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对，然后可能它又是一个常规更新，每周都更新的，就慢慢进入了一个倦怠期吧，有一点。对，然后另外也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丰富一些盈利的方式，就是不要单纯的靠广告，因为广告也很不稳定，然后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钱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一旦开始不稳定，你的情绪就会跟着它去波动，我就是不想要我的情绪被它影响这件事情。 我能不能问个问题啊？就是你刚才讲你说那种焦虑，就是其实倦怠啊，你提到倦怠，就是这个节目做了这么多年好像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就变成一个常规的一个节目，是你们三个都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我也是。而且我觉得他刚说的状态就是我今年在这个时段我是他去年那个状态。对，我也会觉得就是今年就包括广告可能也不太稳定，而且可能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广告的情况下人就会变得很焦虑，因为之前好像它是一个比较常态的这种状态，然后你会觉得好像突然停下来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焦虑。 OK， 广告的焦虑先挪开，那个就是很简单，就你做出的东西有没有一个收入的回报等等。但另一点就是关于常年做一个节目做一个栏目这件事情会使你们觉得倦怠吗？ 我觉得会。因为它的形式已经非常的固定，然后我们三个的关系也很难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它就有点变成了，我不知道，就是你没对它没有更多的期待了，有一种感觉。我相信听众可能也有类似的感觉，就它变成了一个太过于常规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分享一个我的经历啊。 嗯， 但这个经历可能因为很古老了，也许今天是不适用， 就是很多很多年前，当我们还在做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的时候， 嗯， 因为那个节目做了接近20年， 嗯， 差不多18年、17、18年，我记得那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做了1-2年之后，文涛就有这种倦怠跟焦虑， 嗯， 他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该有个变化， 嗯， 该有个新的什么东西。然后但是呢，文涛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过一阵子他又会觉得说试验了一些新东西，他说其实没必要，我发现我们就新闻联播不是播也播了几十年吗，咱有什么问题呢？然后跟着又回来，但再过2-3年，哎，文道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僵化了， 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东西， 对吧， 嗯， 然后他又来了， 嗯， 然后跟着一直到后来到了最后，他比如说他有时候会觉得啊，新来一些不同的嘉宾啊， 嗯， 因为我们这时候已经在北京香港两边录啊，那他会觉得已经有新元素，但再来他隔一阵子他会觉得其实没必要想这么多。我觉得这是周期性的，就像你刚才讲， 是 而根本上我不觉得，可能我是真的是以前做那些老媒体，我会觉得有些所谓的老的东西是不会太多的，怎么讲呢，如果没有大问题，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的，比如说那些写社论的人呢， 嗯， 或者像做60分钟啊 Hard Talk 那样的节目，它真的是做几十年，而你不会觉得有问题，是因为那样的一个常规性的输出，只要今天仍然有人需要，而你们把它当成一个很正常的跟世界打交道的一个方式，你们三个人见面聊天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不太会有问题，就等于我天天吃早餐一样。你们想过我们一日三餐最没变化就是早餐，你晚餐你会想今天上哪吃，你从来没有想说过早餐今天该怎么样，就有点像吃早餐似的， 嗯， 是不是？ 因为我从小就看锵锵嘛，就是我刚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当时我还是有一种在媒体工作的那种心态， 嗯， 你就会觉得说每一篇都要写到一个你认为很不错的标准， 嗯， 然后拿出去是一个拿得出手的作品这种， 嗯嗯嗯， 但做节目因为有很多限制嘛，比如这周嘉宾不合适， 嗯， 或者是时间什么什么，就是有很多现实的因素导致不可能每一期都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标准， 嗯， 我当时就想说没关系，你看锵锵， 对呀， 啊，就是， 以量取胜， 你看锵锵也不是每一期都是那么好， 就是就是， 但是呢只要能一直做下去，它作为一个品牌本身是有， 嗯，平均水平 是有价值的就可以了，不需要每一期。我觉得当时这个是给我很大的安慰，但我感觉倦怠确实还是会发生， 嗯， 不仅仅是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作来看，而是觉得我自己就是我每周我其实就做这一件事情嘛，然后如果他不能给我一种刺激， 嗯， 我自己的心态就会有一点往下掉。 明白， 对，就是我是觉得对于我的生活来说， 嗯， 对于我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生活来说， 嗯， 我还是需要他一直有一些 对 变化，或者是有一些让我期待的东西存在的，嗯， 是这个也可能跟个性啊，各方面会有关， 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就是建国，就他就是最不焦虑的人嘛， 明显他是跑长跑的人。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而且他经常说我们两个太爱工作了，其实我的 passion 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干其他的事情没有我干这个事情更让我开心或者投入或者什么，所以我总在想着他。 而且我觉得另一个就是道长做媒体做了很多年，也经过了很多这种所谓时局的变化嘛，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最近几年的这个变化，当然它不仅是最近几年，可能它从很早就开始了， 嗯， 就它对人的情绪以及你怎么做内容其实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哦，那当然，肯定的， 嗯， 近几年的变化说实话也是我没见过的，我从来没遇到过，因为我以前是几条腿走路，因为我从来做媒体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做，像我以前我在内地做，但我在香港也做，我在别的地方也有写东西做节目，那么但是过去几年变化太大，包括香港，那香港整个媒体环境跟我小时候成长的媒体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香港已经很多年没写专栏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了，那所以我也有一个心理上的调整，说实话就我也有很多的压抑，很多的郁闷，但好在我的人的底子不是那种太容易郁闷的人，我就会 把自己又抽远一点来看，我只是历史上无数经历过这种场景的人的其中一员。 嗯， 那我的经历并不稀奇。那以前的人是怎么过这些时候呢？有点像朝代更替的时候啊，像以前我读很多明末清初的人写的东西，那我觉得啊，现在我更能懂得那些人的心态，那些人的状况，那这些其实对我是有帮助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其实蛮想跟您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有一种感觉，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睁开眼打开手机就收到坏消息，所谓的坏消息，就觉得世界又坏了一点。尤其是在做这个工作，你又会觉得说哦，你要跟它时刻发生关系，就是你要跟新闻时刻发生关系，然后可能出了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就会问啊，你们要不要聊一下呀或者什么。但实际上大部分时候说实话我根本不想聊，就是我对这个东西已经其实有点厌恶了，然后我觉得他对我的心理健康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就会觉得看您今年做节目还在不停的再去回应所谓的热点新闻时事的话题，我就觉得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就坚持这么多年然后还在。其实而且我觉得重要的是很多问题实际上它的本质是差不多的，只是它的壳子 不一 样，对，然后问题是一样的，而可能真正重要的点又是不能说的。 对，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我就会觉得实际上我已经不知道我要如何去评论这些新闻 了。 对， 哎，你们平常看的媒体有问题，你学我你看比如说我每天都看人民日报然后我每天虽然我没有抖音啊，否则我能够看更多很鼓舞人心的抖音账号那你就会发现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敌人一天一天坏下去我现在活得很开心的，觉得我们越来越好，美帝越来越坏。不开玩笑，我想说我是觉得可能我的比较土的话就是所谓责任感，以及我没那么容易放弃。有些东西我一开始做的时候就打算是要往什么方向走，那今天可能不如以前那么容易做，但是那个目标没有消失啊，它甚至更重要了。 是， 今天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去针对我们眼下的世界要说一些话，无论说一些话多么困难，但它正正因为它更困难了，所以它才更被需要了。就如果它很容易就讲的时候，这些话是没有价值的。就我会这么看，我今天更加觉得我在做的事情比以前充满意义。我十几二十年前，别说在香港，或者在整个国家的大的舆论环境更宽松的年代，那时候说很多东西，你会有一种振奋感。为什么呢？比如说在内地，当时你会觉得你有一圈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说那时候调查记者比现在多了太多太多，那时候全国各地的都市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潇湘晨报等等，东方早报，一大堆不同的人，然后大家都在写评论，然后大家会互相响应，你会觉得你举目望去都是同志那种感觉。那么今天当大家都不能工作了，或者消失了，声音不见了，你会少了一种有回响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做媒体，比如说做播客，有时候会很在乎回响，对不对？就比如说有多少会认同，有多少会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有价值。我是这么来分的，就这种东西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满足感的来源之一，但我们更深层的满足感不来自于有多少人看到我，有多少人听我讲的东西，有多少人认同我，而在于我要说的那个东西本身它到底是什么，那个东西对我而言有什么意义。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恰恰是在今天大家都不太方便说话了，很多事情不好谈，连我自己要言说都变得如此困难的时刻，这件事情才比以往更重要，更有价值，然后会激发我更大的热情，想要去做这件事儿。 我记得前两年我跟梁老师在一个活动上见面，我记得当时您说你要退休了， 对，是， 对，所以现在是还要退休吗？ 我觉得我的心态是真的是处在半退休状态的，就当时那个退休，就因为我不做，真的是不想再做任何 机构上的事儿。就比如说不做看理想了，然后虽然我一直还有个小公司嘛，不是做 branding 的，但我也不太管平常，那我就觉得可以更往后退。但是节目内容的事情我还觉得我是有机会想再做的，写作这个东西变成一种对我而言是个嗜好多于是个工作嘛，那我就继续做。可是真的很多东西我是不想再那么积极往前，不过我现在做了很多事情，但结果后来我又做了很多事儿。但现在做这件事我发现我的心态更像是消遣，是个 hobby 多于是正儿八经的正事儿。那比如说我今年在日本会做一些事情，但那个也更像是它也是个事业了，但是我的心态有点变了，就有点像是那是一种嗜好，一种我蛮想看到那样的东西挺好玩，所以我去做。 但您的工作节奏有很大的变化吗？ 好像没有，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的 day to day 的那种忙碌，但是还是蛮丰满的那个工作内容。就是比如说我做节目，因为我做节目花的时间比较多，我做准备的内容比较多，然后我要看很多不同的材料稿子啊，然后我现在因为我又要做出版的东西，然后在日本做一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挺多，而且我大量时间是要做一些其实不能叫工作的事儿，就比如说人家寄书稿给我，我桌上就一堆这种书稿，人家寄过来要我看能不能写推荐，我不是妖风吗？然后跟着就这种事儿就多到一个程度是不生负荷的其实。 那现在对这些事情您还是会就是会接受还是会有筛选的？ 还是要筛选。你比如说有些活动找我，我就说实话我真的年纪，我觉得我因为不像你们有锻炼，我没有做运动。那我觉得我这几年身体没那么好，我没办法像以前排得那么满。我现在尽量会塞到，就比如说一个月只最多去一两次什么事儿，这已经是最多尽量能不去就不去。但你说叫我看书写推荐语，那如果这书我觉得还蛮感兴趣，那我就会看，因为我真的会把它全读完再决定写不写嘛。 所以您现在一个读书的频率大概是什么？ 没变过，仍然是每天五六个小时这样子。如果光是书的话还不算报纸或什么，因为我还是比较老派，我蛮喜欢看报纸，我桌上就对，因为酒店的有报纸，我还在继续看报纸啊，看新闻呢、这些东西。 还是很厉害的，我觉得 这些时间感觉我们都在刷手机。 我觉得能看五六个小时书，其实说明您身体状况还 是 很不错呀。 真的吗？看书需要身体好， 就是 因为 您还需要久 坐呀、 哦， 然后这种我觉得还是蛮消耗体能的。 对，我是坐的很时间很长。 是，然后您还没有出现一些什么。 没有 腰啊， 颈椎啊， 那说明您身体很 好。 还好 ，可能小时候，底子还不错，现在耗到现在为我。 对，我们刚刚梁老师其实也提到了做出版嘛，就是您也除了做付费之外，还有一个大的动作，就是创立了这个叫建本文库嘛，开始重新做纸书。因为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做了一本杂志。 对，我知道，我收到了，谢谢。 对，然后其实做的过程很艰难，但是我们当时做的初衷也是想说，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所谓这种新媒体，它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吧，所以我们也想做一本出版物，就是让它变成实体。虽然我们出生的时候新媒体还没有那么发达，我们不算百分百的这种互联网原住民，对，但是我们对于纸书也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可能感情不如您对纸书深，对，所以也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然后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说您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其实现在很多人也都不看纸书了，对，更不用说把书作为一种藏品收藏的这种观念，就是为什么您选择在这个时候想要做这个建本文库。 但我能不能先问你们那个 为什么要做书？ 不，那个我知道，但是为什么后来没有了？ 因为 我觉得你们那本讲格子那个那个东西蛮好玩的，因为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我十几年前还买了一本，那时候是 MIT 出的一个 Higgins 写的一本书，叫 The Great Book， 就在讲格式。他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讲格的概念在西方演进的历程。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我看到你们做这个也很好玩，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继续这么做下去的。 我觉得他也是我去年哎前几年一个焦虑的 产物， 但是焦虑过去了之后好像 就不做了。 其实实际上是很困难，因为我们三个就只有三个人嘛。 嗯， 我觉得作为一个播客节目的编辑部来说，三个人可能还 OK，但作为一个纸书或者一个杂志的编辑部来说，其实三个人是远远不够的。然后这个也超出我们之前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想象。 对， 因为我们三个没有在杂志社工作过，像建国他之前在报社工作过。其实我们对于做一本类似于杂志一样的刊物需要付出多少人力多少钱，之前是没有太多概念的。对，然后当因为我们一直是三个人工作，我们节目到现在也没有就是没有其他的帮我们做内容的同事，所以我们理所应当的觉得说我们三个人是可以做的，但实际上三个人做是非常困难。对，然后再加上可能我们对他的要求标准实际上是太高了，以至于在这个过程中我懂了。对，我们面临的跟现实比如说收支啊这方面的这种东西就很难去达到一个平衡。 对， 因为你太想要做一个你自己是满意的东西，然后它又得是在市场上至少是能成立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过程其实很困难，我是这样觉得。 其实我就想接着自己讲这个，我觉得我现在情况一样。我想做这个建本文库的来由是因为就有一个背景，就您刚才讲的师爷讲到，就今天的纸书或者纸制品被认为是绝对衰落的，大部分看书都不会再看纸质书。那一来这就是我的刚才讲那个我的那种性格，就因为今天纸质书在中国被认为很衰落很不行，所以我更想做。因为我觉得就等于在黑胶唱片前些年大家觉得它没落的年代，你会更加珍惜黑胶唱片的某些 quality， 然后有人就会做。同样的我觉得纸书也是这样，我觉得纸书就像黑胶唱片。那再来呢，就是因为我很多很多年前我就喜欢一种西方很常见的一种fine print 的东西，叫做就精印的书籍。那我加入过几个那种书的俱乐部，就你付一笔费用，然后每年他会寄书给你。那些书都是一些其实公版书他们在做，或者他们得到授权在做。然后那些书做出来用纸，它的装订、它的排版、它的编校都非常考究。那个价格相当贵，必须说，但因为它的成本摆在那儿。那我就喜欢这种书，我喜欢书的那种质感。那我觉得如果这个年代要继续做纸书，就应该是做这样的纸书。会我不是说大家都该这么做，而是说我会期待看到这样的书。由于没有人做，那正好我就有几个朋友，比如像李继红，是我们很多年前就聊过这些事儿。我们好几个朋友，像上海的陆浩，我们以前很多朋友都谈过这个概念。那我觉得今天既然指数衰落成这个样子了，那不如今天就是最好的时机做这件事儿，所以就做这个事儿。可现在也遇到很大困难呢，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就说，哎，我们是不是烂尾了，怎么公布了三个月之后没消息了。其实我今天晚上就要继续开会琢磨这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什么事儿都差不多了，就卡在一个东西。因为精装书不都是有个书匣吗，有个函套吗，那一般的函套就是纸皮函套嘛，对不对？那个纸函套呢，我们做过试验，发现我们本来已经，我们合作伙伴是雅昌，他的老板万杰也是我们的股东，那已经全力配合做了很好的纸盒。但那个纸盒比如说我在北京跟到了香港，我发现它会因为温湿度的变化产生变形。其实绝大部分的书的纸盒都一定会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不变形。那不变形的话，那就必须用到一种现在国内还没人用过的一种纸板，那个是英国的蛙牌，很多人听过但没见过。我们的蛙牌勉强可以承受得住温湿度变化，但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边角纸，那些纸盒的边角不都方的吗，直角。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出版的是文学作品，我希望它有一种圆润的感觉，那个边角应该是有曲线的圆润的。但那个圆润感呢，现在他们很难做出来，所以变成我们最后训练两个工人。 他们人手用砂纸去磨，磨一个这样的纸盒是一个小时，磨，然后就两个工人全天候在磨。那后面但是问题做着做着我们觉得还不够好，我们觉得不如用木盒。那用木盒就现在问题就在于用哪一种木，而且我们现在要因为木盒那个盒子要用不锈钢模具先做个模子出来，然后里面要考虑到不同的，比如说枫木本来我们想用它，但是枫木的沉重不够，那我们就在做这些事儿。所以我们比如说之前我们卡一个问题就是纸，我们的纸张呢本来用了很好的一款意大利威尼斯的Arena Rough， 那款纸呢我们用了90克，已经是很贵很好的纸，可是因为我们的油墨也很好，所以你在灯光下勉强还是能看到透，就你知道那个纸页背后不是会透墨吗，这个其实也不能完全避免，但我们想能不能够让它不要那么透，所以我们换了一款100克就不透了，就好多了。但100克呢，这个书一打开那个翻页展现的那个曲线不够漂亮，唉，所以我们就然后我们用这么态度来做，结果做到现在呢，我必须说我们人家都说我们很贵，你知道，相当贵，差不多到手的话一本书要1-2000左右，你要付出才这个价格才能得到这个书，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成本是就像之前刚才讲的成本太高，高到一个程度是我们做一本就会亏一本，但是但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事对我来讲是个 hobby， 就我们几个人都觉得这个事儿，像你说像吴晓波那种人他差钱吗，他们人家不差钱，他就忽悠他来做，人家还说我是不是被商人骗了，是我去骗他了，我说小波这事儿能赚钱啊，然后到现在他发现去你的文道这什么回事，就亏大本了，但是大家都觉得做出来是个事儿，就不计较，是个 hobby。 那这些书的选书呢，决定要把哪一本放进来， 比如说其中一本啊，我现在手上这本，这个听起来很吓人，叫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这是当年他在日本讲说文解字，做笔记的人是周树人、钱玄同跟朱熹主，因为鲁迅他们是章太炎的学生嘛。那我手上这本呢是只印了1000本的当年的中华书局的本子，它比较大，那另外一个是小的就比较通行，但是我想请你们看，我翻开这个页你们看啊，你看这个字体，你知道这是什么？ 手写。 没错，这是手抄的，整本是手抄，这是什么意思？以前曾经有一种工种啊，在印刷业叫抄工，就为什么要抄工呢？就是因为以前的字体变化没那么多的时候，做字体不容易的时候，很多字你要展现出某种风格那必须要手抄，王朝时代抄工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政令或什么它不一定是要用那个印的嘛，对不对，它要抄，那个抄必须很端正，端正到你几乎看起来像是印的一样，保持一定的格式，那么才能清晰传达。那么二来像说文解字这样的书，因为很多字是今天的字库没有的，所以你必须只能抄，而我们这一本说文解字的它的这个抄这个字的抄工是当年京城第一抄工，而这种工种今天已经不再存在，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那么厉害的抄工所抄的整本的章太炎的授课笔记，我觉得就为了这个抄工就应该要做这本书，因为这样的只是会出来就很漂亮，就 我想到上次我们跟道长聊天聊那个定制西装，就是同款表情，有一种 déjà vu 的感觉。 但你懂我意思，就是好漂亮啊，是不是？这个就为什么不做这个呢？就说这种事儿喽。 感觉聊到这个，道长明显兴奋，特别开心。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文库最终会以一种类似于会员的形式吗？ 对，因为它不太适合在街上买卖，因为我们不想就是先预估这本能卖多少再去印，我因为成本太高，所以变成就是我以会员有多少会员我就做多少。 所以现在有多少会员可以透露？ 很少，现在才几百人。很少， 但是你一本卖的很贵。 对对对，一个会员2万。对，但是本来这个事儿也就很小众的事儿，我现在比较喜欢做很小的事儿，比如说像巴菲特付费，那很明显就是你的听众会减少很多。但我觉得这个时代很适合做这种小的事儿。 就分众。 对，是的。 感觉也是一个启发。 是不是？因为从来我不相信大众，就什么叫大众？我们中国人老是说人民群众，谁是人民群众？比如说那边住华贸的那些是不是人民群众，还是住在燕郊的是人民群众？谁是人民群众？ 很有启发。 对，我们接下来还想跟道长聊一个话题，就是因为今年夏天有非常多重要的赛事。对，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这些赛事，有什么是您看了的，有什么是您很期待看的吗？ 我相对而言我没那么期待奥运会，说实话。奥运会对我来讲太焦点分散。如果看奥运会的话，我会看一些田径项目，篮球、足球部分的项目，游泳，但是我不会那么强烈关注所有的项目，不太可能。但是刚刚过去的欧洲杯、美洲杯，我也没看完啊，因为时间不够，但是我还真的看了相当一部分。 所以 我喜欢足球。 您还是可以熬夜看足球比赛的。 必须啊。那好惨，我们活在不同的时区嘛。就比如说，因为我从小就英超的，喜欢看英超。那你看英超就必须要熬夜啊，所以我习惯了。 说明您身体还是 对 呀，错呀， 熬夜看球，那全国那么多球迷，那大家都很好吗？ 因为我们之前就在讨论说，感觉今年就是欧洲杯、美洲杯，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其实感觉讨论不多。 对，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同龄人都已经到中年熬不动夜了，但是看到您又觉得可能这个假设不成立。是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是整个欧洲杯、美洲杯或者这类大型赛事，以往我们在中国觉得它掀不掀起一个气候啊，很大程度上是商业决定。就是说以往的奥运会或者世界杯也好，美洲杯也好，他之所以受关注，是因为你感觉他受关注，是因为你无论走到哪都看到相关的宣传海报， 是 一些商品赞助，对不对？或者是商家餐饮场合说我们会播放什么东西。然后网络上会有很多相关的赞助。但现在今天这些商业的东西少了，其实是市场环境糟了，所以你会觉得大家好像热度没那么大了，其实是因为商业带动的原因。 所以您觉得今年的欧洲杯好看吗？因为很多人都 在讲不好看，太难看了。好在最后是西班牙赢，唯一一个从头到尾踢得好看的球队，非常非常难看，就非常无聊，非常沉闷。所以我也看得少，就觉得太无聊了，太恶心了。你们说像法国队、英格兰队在踢，他们在踢啥呀？就你一边看一边骂。然后我看到现场转播最好笑，就是我看那个现场的时候，就是镜头扫到英格兰球迷，是英格兰，我忘了英格兰跟谁在踢的时候，镜头给到他们的球迷，居然有球迷睡着了。你能想象吗？在那个会场给那么多钱，千里迢迢跑到德国又看睡着了，你想象这是什么？他在现场都睡着，你说我们在家看电视半夜的， 很难不睡着。 对啊，太难看了，太难看了。 那你觉得为什么变得这么难看呢？ 太功利，太功利。就我觉得杯赛本来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平常杯赛不如联赛好看，就是因为杯赛因为一场就一场，一场定胜负， 是， 所以大家要踢得很保守，怎么样能够熬到最后笑得出来就行了。所以很多球队都采取极端保守的踢法，就所谓功利足球，而那些球队恰恰是大家期望他能踢出好看的足球的球队。比如说英格兰跟法国都是有非常强大的中前场攻击群的球队，是坐拥世界级球星的，然后你们一帮人在那传来传去倒脚，然后球都不敢往前带，哎呀天哪，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的视频，是那个罗纳尔多他接受一个采访，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现在打网球嘛，他现在变成一个网球迷，然后那个记者就采访他，他就说我现在看不下去足球了，他说我现在完全看不下去，我觉得太无聊了，但是我却可以坐在电视机前 5个小时看网球， 嗯， 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哦，网球说到别说温布顿我也看了这个 那您是不是得从8点一直看到半夜？ 我还好我还好，就那一天我是有朋友，他是晚上看完欧洲杯决赛，然后他同一天他要看温布顿，要看美洲杯，同一天还要，因为他还看那个什么，我那个朋友是个超级运动项目迷，他还要看这个美国的大联盟的明星赛，就是棒球，这个很夸张，他就整天几乎是24小时两眼红丝的就坐在那个沙发上没动过，他跟我这么讲很可怕。 OK， 但反正温布顿你别说，因为网球我很能理解，因为网球真的就像两个高手在单打的情况下单对单的来回，你一球接不到就是接不到了， 是。 但足球呢是你踢得沉闷的时候中间有大量的无效时间的，是 对， 是很不一样的。而罗纳尔多我觉得他讲这个我很能理解，因为他那个年代的足球呢是更多的个人才气的发挥，可是今天是讲整体战，讲战术，所以今天的球迷看球跟他那个年代球迷看球不太一样。今天你会看到更多的球迷会关注战术战略，某些球员他在某个位置上的表现怎么样，大家很关心的是一些功能性球员，而少掉了那种很天才型的球员。当然今年有例外，因为那个西班牙的亚马尔，就那个16岁的那个小孩出来了，让大家觉得惊为天人。 对，因为我这两天就是在家一直看一个足球纪录片，就是我两天刷了两季， 哦， 我昨天已经把第二季看完了。 你看什么？ 就是叫《欢迎来到雷克瑟姆》， 哦，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对，他就是那个死侍那个电影的扮演者，那个 Ryan Reynolds。 没错，他们买了一个英国球队。 对， 英国小镇的球队。 他和他的朋友叫 Rob， 这两个人他们买了一个。他最开始是在英格兰第五级联赛的一个小球队叫雷克瑟姆嘛，就是拍他们如何带这个球队逐年升级的这个故事。他现在应该已经升到了英甲， 他们应该在英甲， 应该已经升到英甲，就是第三级的联赛，对吧？ 对。 他第二季结束的时候，就是他们刚刚从这个第五级联赛升到了英乙，然后我昨天就是看到最后升级了，然后就 看得好快， 热泪盈眶， 真的那么热血啊！ 对，非常好看。 真的，我没看，我没看后面， 就是感觉他们选了这个球队，就是确实这个球队给了他们非常多的故事，就是即便从一个纪录片或者说内容创作者的角度来说，你看到都会为之兴奋的这样。 因为是去年的时候视野就跟我说这个很好看，然后我开始看了两集。因为他最开始拍的时候还是在疫情就是比较严重的时候，他们都是不能旅行的，所以他前面很多镜头是拍那个 Zoom 对话框，然后我觉得有点无聊，就是有点看不下去。但他后面随着他们也可以到这个威尔士这个城市去现场去看球啊什么的，然后就变得后面就变得越来越好看。 是的， 然后尤其是第二季他有挖掘一些他们这个小镇足球以外的一些 故事， 因为他也是一个那种工业之前的一个工业重镇嘛，是煤矿的一个重镇，然后他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严重的矿难，死了200多人，然后包括他们有一集是讲这个，还有一集是讲他们这个球队有女足队，然后女足队也踢得非常好，然后但是因为好像英国的这个规定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级别的联赛女足是业余选手，也就是说他们不能靠踢球挣钱的， okay, 然后他们都要白天会有一个他们的正职工作，然后其中一个那个女孩踢得太好了，那个 Rosie 就她是一个狱警，就她白天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还是英国挺大的一个监狱，在那个监狱里面做狱警，然后她业余的时间就是这个球队的前锋，对，然后她就是我觉得第二季其实会更好看一点。 对，他还有讲帮他们开大巴的那个司机， 对， 然后还有讲很多球迷的故事，因为感觉足球包括体育文化其实就是这个球迷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我记得里面有一个老爷爷他是得了绝症吧，然后这个编导就问他说你的愿望是什么，他说的都不是希望我早日康复，而是希望我喜欢的球队要赢球，对，就是特别真实。 你的 bucket list 就是你的遗愿，你的遗愿是 什么？ 他说 希望这个 球队 要对要升级要赢，就是看了觉得很受鼓舞， 对，而且感觉你跟就是因为这两个美国人尤其是那个 Ryan 我感觉他本身就并不是一个 很自然能融入这种体育文化的一个人。 当然， 对。然后他最开始第一次来看球的时候，好像还是在一个客场， 嗯， 然后那个现场球迷都在嘘他们嘛。 对， 你明显能感觉他的肢体语言是非常不适应的， 嗯，不自然 的，不自然的，然后很紧张，有点像说担心他们会不会真的 遭到不测 那种表情。但是后来慢慢随着他跟这个球队就是感情越来越深， 嗯， 他就慢慢变得也像那种一个普通的球迷在 对球迷 在临看台上就是大吼， 嗯， 然后一整场比赛就紧张没有办法坐下那种状态， 嗯， 然后我会觉得作为观众实际上你跟他是经历同样一个心理过程。 对， 就是可能最开始你也不知道这个球队是一个什么第五级别的球队，然后你对这个小镇实际上它跟我们中国的这种城市生活距离还是很远 的，是 的，对。然后你慢慢开始进入那个故事，然后能够带入其中的人，然后变成说哇你太想看他们赢球了这种。 对对对 对。 然后我看到有其他的播客聊这个，然后那个主播就说他现在真的会在 B 站上看这个球队的 比赛，我也会，我和我朋友也会去找来看 啊。这个他的比赛直播在 B 站有啊， 可以，好像是有 的，有人他们有一个 在上传上来， 对，他直接把那个信号投到直播上面， 嗯， 这个都有人看，好厉害这个球队真火。 然后那个人还说了一句，他说我觉得说实话比中超的比赛要好看 他们踢的确实就是他们踢的越来越好了， 因为他确实是一种就是跟刚才梁老师讲的那种功利足球相反的一种， 嗯， 你几乎感觉到他们是进攻远远大于防守的那种类型 的 踢法， 嗯， 然后进很多球一场能够 对， 然后你会觉得确实还挺精彩挺好看 的。因为级别越低的足球就是进球越多 对对 因为你要大家都喜欢看进球嘛，而且我觉得那个状态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中国的足球本来最好要发展起来的基础就应该是这种， 嗯， 以非常基层的社区为基础。比如说像去年底今年头不是大家还在很热的炒过一轮桂林的那个贵州的那个春超嘛， 嗯， 对不对，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 嗯， 就其实像英国或者好几个有足球传统的国家他们真的是社区起来的， 嗯， 而且他社区的人很奇怪，他不会说由于我们这个俱乐部只在第五级所以我们就不管他，我们一起去看曼联多好，曼联会赢，他没有这个，他真的就是这是我们的，所以那是纯社区的， 嗯， 比如说我最早意识到这点是我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个英国朋友，他是牛津郡的人，就牛津大学所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我们聊起足球他说他喜欢什么俱乐部，他就当然是我们牛津联，我说牛津联现在是什么就多久没有上过这个英冠了那个什么的，他说几十年了，他说那你还看，我每个礼拜都去看， 哦， 然后他就是那种他不在乎你到底最后那个成绩有多好， 是， 但是他对那个感觉就很奇怪，你是我们的，所以真正的球迷从来不会说，比如说我是阿森纳球迷，我们赢球了输球我们从来不会说阿森纳他们赢了，我们会说我们 赢 了，就好像我那是我的一部分， 嗯，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今年我们也看很多比赛嘛， 嗯， 包括我跟视野今年都开始打 网 球， 哦，真的， 所以我们就是变成了狂热的网球迷， 哦，okay, 就是每一年从年初开始 follow， 嗯， 因为网球它是一年都在比，一年到头都在比赛， 从头到尾， 对，然后我们就会可能一直在 follow 这个赛事， 嗯， 就开始觉得说好像它变成了一个你生活的一个锚点的感觉， 嗯， 然后包括上次我还发了一个微博嘛，就是说温网结束最后一场结束的时候那个解说员就说我们美网再见， 嗯， 然后我想说啊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吗， 嗯， 就是你现在有一种时间感是因为这个比赛给你， 嗯， 赛季 决定， 对 没错， 然后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我那天还在跟我朋友讲，我说我每天早上睁眼拿起手机如果我点开微博一定会收获一到两个坏消息，但是如果点开小红书， 嗯， 因为它是根据你的喜好去推荐，就现在因为我的小红书上面肯定都前两条就是 网球消息， 然后我就会获得非常快乐的一个早上，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我生活的一个写照，就是 没错， 我们在面临一个特别不确定的一种世界的状况，然后你每天起来都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这种感觉，但是其实还有一些东西能够给你提供一种确定性，然后运动， 嗯， 包括看这些比赛其实它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这种确定性， 是的， 嗯， 我觉得 这就为什么以前在报纸还流行的年代，很多人他每天收到报纸第一件事就是看体育版， 嗯， 因为体育版里面当然也会有让你沮丧的消息，比如说你喜欢的俱乐部输球了或怎么样，但是那种沮丧跟你看到国际新闻中时事新闻让你沮丧是不一样的沮丧。而且呢好像就你刚刚讲说是个锚点，它是有个锚点在那，这让我想到以前历史上出现过好几次，就是当一些国家一些地方出现很重大的转折，社会的情绪很糟糕的时候，很多人是透过一些运动赛事熬过去的，甚至是看来跟我们最远的赛事，比方说美国在大萧条时有个电影蛮好看的，我忘了中文翻译叫什么，它是讲一匹赛马的故事，叫 Sea Biscuits 海饼干，它是1930年代的时候，就美国大萧条崩盘的时候，大量人的失业的时候的一匹赛马，赛马你想看，就大家就赌马，但是那是一个寄托了全美国的蓝领阶层希望的马，就每次那时候还在听收音机的年代，每次那个马出来的时候，全美国的基层的工人都会挤在收音机旁边为那只马打气，那是因为那只马是本来是一个没人瞧得起的马，就是过去是用来根本不是赛马，就是做农庄工作的劳动马，然后后面呢他还受过伤，然后其他的那个骑士呢，负责其他那个骑士是一个被人赶出去的，是一个被抛弃掉的，觉得你不成气候的一个骑士，就等于一个很烂的骑士骑了一个没人瞧得起的马，然后一路赢，然后一路赢下来，然后最后那个马还要断腿，马断腿是通常要人道毁灭的，因为他一辈子站不起来，他会很悲惨的，但那个马居然治好了，治好了最后还赢，又赢了，然后成为一个美国的传奇马王的故事。所以你想想看，在那个年代的美国，你想象是一个失业的工人，你听到这个故事，然后你跟着这个赛马的故事，你看报纸，听他的收音机，你觉得那就应该是我们。就我觉得其实中国今天特别需要一个运动上的一个某一个人物或者某个球队或者某个什么，让我们感觉到啊，我们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盼头的，还是有不用躺平的时候的。你会投射很多那种情感，你会觉得很原始，对不对？我们经过一点点的 critical training 的人会觉得啊，这种投射太那种疫情太怎么样，但它就是那么的赤裸而有力量。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比如我小时候也看足球什么，但是我没有那么投入那种情感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的原因 阻碍了你。 对、 啊， 就是你很容易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尤其是我们又是女生，会觉得说啊，这是一个非常的 masculine 的一个东西，然后它里面那种竞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一部分是有毒的，一部分没有那么友好的。然后，但我现在就是觉得，尤其看那个雷克森，我就会觉得说，哦，那个东西确实是很有力量。我觉得是我们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没错， 对，导致说这种 underdog 的故事， 对， 然后就是会很吸引你，而且它里面我觉得有一种道德上的那种确定，道德上那种正当的感觉，就是在这个规则，体育的规则里面，我们知道最终正义或者是那种道德会归位，就是他你有这样一种心态，不仅仅是赢，我觉得赢是一方面，对，但是即便是输你也觉得说是它是在一个规则里面，这个规则是确定可控的，我们下次还有机会赢回来，是这样一种感觉， 没错， 而不是像现实当中你是在一个我们今天尤其是愈发失去规则的一个世界里面，然后在面对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这种感受我觉得跟体育是很不一样， 因为体育的规则相对世界的规则简单太多， 是， 而体育的规则又相对分明太多，相对公平太多， 是， 所以你大部分输了的你会心服口服，大部分情况下，然后而且就算输也有输的人或者输的选手的被尊重， 是， 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就大家都是有 dignity 的在这里， 是是是， 哦，所以你们两个现在都喜欢网球，你们自己打吗？ 我们打， 我们现在就是打到就是疯狂到说我们经常看到对方什么情况下还去打了网球就会给他发一条微信说你疯了，然后那个人说你也疯了，就是会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会在37度的天气也去打网球、 他是在 我的天 晚上10点 去打，晚上十点 钟 打到十 一， 就是疯狂的一种状态，癫狂的一种状态。 哇，现在这个天气打网球太危险了。 哦、我昨天就是在这个天气打了2个小时， 啊、 但是是室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陈奕迅的那个新闻， 晕倒， 就他在香港的一个露天网球场打网球，因为晕倒。失去知觉而把、 下巴 划 缝 好多 针 了，对，然后那个新闻出来之后，我们都在互相警告说千万不要， 千万别这样，千万别，很危险的、 但是我感觉它确实提供了一种最小单位的确定性， 是， 就是比如说你的，你觉得你今天一天过得很糟，但是你起码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我去打2个小时网， 是， 而且我觉得它是一种心智上的训练，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昨天我去，我也觉得很热，然后觉得很难受，但是我就觉得告诉自己说挺过去就好了，就是可能这一段。段时间你不舒服，但是你克服了它、可能你回看也没有那么糟糕、我觉得就是每天在进、用运动进行一种心智的训练，然后再告诉自己你可以以这种心态面对一个崩坏的世界、 这很好，这或者换一个角度讲，你有没有注意这些年很多人劝人就是不要想太多了、就每天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睡就睡、保持健康的身体，平静的心情，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处世之道，就是比如说你能运动，能够让自己身体健康，心情上有个昂扬的东西在，那就好了，就不要想别的了，至少这个是你能掌握的。 对，我觉得就是运动带给我的另一点就是告诉你不要想太多，确实就是你可以完全的集中精神做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思虑太多的一种工作、 是啊， 然后运动就是你当然你也需要思考嘛，就是其实你每一个击球的瞬间你都是你的大脑和身体要做很多决定、但是这种决定好像又和你需要通过思考或者以文字为中介的这种决定有点 不 太 一样 对，它是一种非常就全神贯注，你在这2个小时你只要盯眼前的那颗球，然后想你要怎么挥拍怎么击球就好了，我觉得它确实是一种专注力的训练，然后这个专注力训练在当下就显得极为重要， 是的是的、说的真好，对，就我觉得就是这个感觉， 因为他今年就是靠这个度过跟我一样焦虑焦虑期，就是我去年就是还没有找到网球 那建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跑马拉松？ 他其实之前一直是有 爬山 的经验，然后也 是 从 前年开始，对，也是疫情 开始， 他也是觉得说跑步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感受，就是、 那你们接下来会做一些运动类播客吗？ 但是我感觉其实运动的话题在播客里面并不是非常的， 但是咱们要找到自己的受众，根据道长刚说的 道理， 对，咱们不需要面对大众， 对啊，而且今天我觉得你们刚才讲的都很有意思，就是事实上运动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能够对自己好的最简单的办法， 实际上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当那个热辣滚烫那个电影出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朋友他就说这个几乎是今天唯一的成功学，就是你身体上面的这种进步已经是在这个进步主义破产的时代、你唯一可能获得的一种进步了、对，我感觉确实它有这种时代情绪在背后、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也不一定要是进步，就是因为比如说我跟视野、我们都是很晚才开始运动的人、然后包括我们小时候其实都运动经验非常的匮乏、实际上你进入一个运动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它没有那么明显和直接的那种反馈正反馈和回报、我自己感觉是反而是刚才他讲的这个，就是你面对困难和面对一种失败的经验会更有意义 哦，失败我觉得是运动中在我看来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想以前有没有跟你们聊过，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是香港一个社会学家、他是一个重度球迷、那因为他又在一直在英国念书，所以他也是跟我一样看英超，我们俩常聊足球，那他有两个儿子，我是从小看到大的，然后那两个儿子踢球也踢得很好，因为爸爸喜欢踢球，所以就总带孩子踢球、后来那两个儿子踢球踢得真是相当好，所以香港那个少年队什么都选他们，那两个儿子都觉得自己挺厉害，又校队又香港代表队。然后我这个朋友干了一件什么事呢，暑假带他们去英国集训，然后故意把他们送到一些非常高水平的地方，然后他们勉强选进去，然后踢完一个暑假回来之后，两个儿子都很挫败，原来这个世界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然后我那个朋友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说你做什么事也好，你永远要知道世界上有人比你更好。 嗯， 是。 他觉得一个小孩应该从小就要学到这个，哇，那太厉害的残酷教育。但我觉得蛮重要，因为你看我们喜欢运动的人，比如说要看运动赛事啊，比如看足球赛，大部分时间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在失败。 嗯，是。 每年的英超冠军就一个，每四年的世界杯冠军就一个。如果说世界杯代表了全球60多亿、70亿的人口的最高水平的运动员在那边比赛的话，它代表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州。 嗯， 那每四年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的人都输掉了。 是。 那所以输跟失败是你热爱运动的一个必须经历，而且必然出现，而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它是常态的一个事儿。 是。 嗯， 对。而且我觉得尤其是我觉得我们都成长在一个那个进步主义的承诺很兴盛的一个年代吧。 嗯， 就是你总会觉得未来是会更好。你个人也是会跟着这个时代慢慢的上升这样一种感受。 嗯， 然后可能我们到了30岁的时候才发现说这个东西 原来不是了， 破灭掉了。我感觉这个过程就是你开始要重新习惯一种不断向下的一个过程。 嗯， 而且尤其是我们年纪也到这里，就是你的身体啊， 嗯， 各方面它确实也不是像小时候一样了。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需要一种学习和练习的过程的。 嗯， 对， 是。所以真的可以做运动播客，你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再有人做一个播客是教你，比如说听10集你就先搞定第一桶金了，这种博客没人要听了，现在就是大家都不再相信了。你还教我怎么赚更多钱，就升职怎么样，不可能。但是如果有个运动博客是告诉你如何面对失败挫折受伤什么，我觉得蛮好玩的。 因为我看那个雷克瑟姆，我就觉得他很好看的一眼， 嗯， 就是他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嘛。嗯，就他不是那种我们看到很多体育电影他就很燃，从头燃到尾，他就是一直在输，尤其是第一季的时候。然后到中间他那个老板那个 Rob 就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现场看他们赢过球。就他每次来看就都信心满满，结果最后就输掉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个真实的部分其实是他最好看的部分。因为实际上每个观众进入这个故事的时候，你都是抱着一种被体育电影训练好的一种心态期待进来的。对，但然后这个就会不断打破你这种预期。 那这真有意思。 对， 对，你想想，就是我刚才讲，我们如果明知道自己多数时间会输，而且我不断的输，我为什么还要来进场？ 嗯， 是。 我为什么还要来看？所以这时候那个为什么就很要紧。 嗯， 这就回到一开始说，我们为什么今天我做节目还要讲这些事儿？ 嗯， 那个态度差不多的。就其实我形容我几十年做媒体生涯的结果是失败的。 嗯， 因为我想促成的很多变化都没有发生。 嗯， 局面甚至比我原来期待的差了很多，这个世界。那我为什么还要再来？就每一回做播客就像每一回进足球场，我输了很多次。你懂我意思吗？就每其实一样的事情，就我每个礼拜都输，但我每个礼拜都要继续来。那时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赢吗？已经不是为了赢或者怕输，而是为了 something else。 嗯，就世界上一定有些更大的东西是大于这件事情眼前的，如果不是为了那个更大的事情，那我们做什么？ 哎，这个节目最后落脚点好积极啊，是一个如此有希望的结尾。 对对对对对， 受到了鼓励， 没错，我们加油。 我们最后问道长一个，这个是建国列在提纲 的， 请我们来当他的嘴替。 okay. 他说疫情之后我们的时间感完全错乱了，经常记不起哪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仿佛大脑受损了，或者大脑为了避免创伤而进入了某种特殊状态。他问您的时间感受到影响了吗？作为一个加引号年过半百 说的没错 历经浮沉的人，您会觉得哪段时间过得特别快，或者特别慢，或者特别错乱吗？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回到我们开头聊的，他说佛教对于您理解时间有何影响？ 好问题。我觉得我的时间感比较不受疫情影响，当然疫情是一个很大的坐标。 因为疫情的三年整个社会状态太独特，它独特到一个地步，就是真的是足以隔开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不是很多人会说，老一辈人会说解放前解放后，再来就是文革前文革后，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现在就变成是疫情前疫情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坐标。但是对我而言，其实年龄带来的变化更大。因为我做媒体人的训练跟习惯，使得我不太容易被那种隔断去干扰我的时间感，就我指的这些事件的隔断。但是我年纪大真的会有问题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刚开始我们见面，然后你们说到好久以前我们做邦德的那次讲 James Bond 的节目，哎，我想很久吗？我觉得怎么好像没多久。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年过半百的人的时间感，就我开始觉得过去的事情都很近。就越来越觉得前些年发生的事情好像才是昨天才发生一样。这是我的时间感，这年纪上了年纪你会有这种时间感，所以你们要注意哪天你开始有这种感觉，就表示你的心智或者你的身体各方面到了一个年龄了。就你到了这个年纪，你开始觉得很久之前的事情没多久啊。我想我们上回跟你们三个聊才去年吧，就没多久，还上半年，就我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因为我学佛的关系，那我就会变得时间对我来讲真的就像一个客观的年表一样。我在做节目我需要掌握时间，因为我要讲明白一个事件的发生前后，它是一个客观在我眼前展开的有意义的事情。但在我自身而言，我尽量没有太不让自己太关注这种时间。我尽量关注的是我今天，我接下来，我现在。现在永远比过去跟未来重要。我只活在现在，而不是活在过去。我不要让过去的事情干扰我，也不要让对未来的忧虑干扰我现在做什么。所以这个时间，因为对学佛的人而言，理论上时间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是个感官上概念上的一套东西，它是很容易被操纵被调整的。我只关注现在这一刻就够了，我没办法做到人家说什么安住当下，完完全全当下这一秒我做不到。但是我尽量可以做到的就是，我现在跟你们聊天我就好好聊，我不要去想之后今天晚上的事儿，我也不要去想今天早上的事情有什么我还没解决，我要都丢掉，我就在这。 感觉这跟打网球也很像， 是 跟运动也很像， 是 就是专注在当下这一秒或者这个击球，不要去想说上一个我没有做好， 没错， 也不要去想接下来，因为就是其实未来是由无数个当下构成的。 而且如果你打网球知道你一直在想着接下来或者想着之前一个发球没发好，那你现在这一刻就不会 打好，对， 你就会被它偏走。而那些东西对学佛人来讲，就是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没有来，那我考虑他干嘛？ 好，感觉我们是来道长这心理咨询了。 没 在中间，当道长问咱们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做了一个 session。 是 但是还是很开心，我觉得我的内心的焦虑被抚平了一些。 我的天哪， 很有用。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也搞不懂。 很有疗效。 所以你那个就是小红书直播还是可以继续做，就是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这个赛事。 继续回应一些不要随地大小之后，就是很放纵这样的赛事吧。而且小红书直播，我后面才发现。原来小红书直播是一开机就自动设定是有美颜的，你知道吗？ 但是可以调，你可以在进入之前把它关掉。 对，我就不知道，我进入之后才发现就调不了了。天哪，为什么呢？我下回要注意这个，我还会继续做，对，再找机会做。谢谢你们， 好，谢 谢， 谢 谢 道长。 谢谢， 就最后请大家关注我们刚刚聊的道长的最近的新的一些项目，对， 谢谢，谢谢。 项目包括八分半，包括小红书的直播，然后包括 建本文库， 对，建本文库的出版。好， 谢谢志奇，谢谢视野，谢谢。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 到这 里，下期再见吧， 拜 拜， 拜 拜， 再见。